们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深深只爱过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家。住在876，做更好的自己，住更好的家。 它不仅是一个符号，也不仅是一个名字，它是一种沟通，更是种信赖。住在876，品牌来了。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家装方面的一个板块啊。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当然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部的傅媛媛。你好。 大家下午好，各位老师下午好。 哎，今天这音乐是不是感觉有点那种爵士的感觉？ 嗯呐， 下午其实就是需要这种有点懒洋洋，对吧？ 放松，约个下午茶。 哎，我觉得这靠谱， 是 不是？所以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都不妨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当然，您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一起和我们来喝个下午茶，是不是？嗯、在这个慵懒的午后，对吧？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聊聊自己的家，聊聊自己的这个家装，聊聊各种各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当中呢去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哈，大家直接去找到住在876的聊天室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当然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也看到了很多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打招呼了啊，你比如说像山外有山呐、啊、还有像这个6869啊，然后燕林呐、啊、左撇子思思啊，然后还有5334啊、春风啊等等等等朋友啊都说了，哎呀房子好呀，远远好呀。 今天是远远没房子。 对，房子里的装修咱也可以聊聊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一般在以前的时候哈、啊嗯、就是好像在多少年前，然后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事儿，我们都通过一种方式写信，对吧、 哦、是 是吧，就无论是跟朋友告白，然后还是说比如说这个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啊等等啊，都会通过写信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在以前也会写信来给我们啊、 哦、 对吧。所以今天哎，我们也收到了好几封信，是吧、 啊、对。 哎，我觉得今天可以把这封信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是件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这信吧，其实我觉得要说起来多少有点凡尔赛， 嗯， 就大家会觉得哦，你不就想说你们业主给你们写的感谢信吗？但我还真的确实这些感谢信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他这个写信的这种方式啊已经有 N 多年大家都没见到过了，白纸黑字写的信，还有就是业主真的说的这些话呀，包括这些用词什么的还真真切切的特别的客观，所以也算是业主对于全包园对于我们公司的一个鞭策和激励吧。其实特别想谢谢就这种能带给我们进步力量的业主朋友。 哎，真的是真的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去比如帮大家做一些这种哎让他们觉得特别在心坎里的一些事儿、 嗯、 哎呦大家真的是可感动可感动了。 对， 嗯，所以今天呢哎我们通过一些信吧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当然啊其中呢可能也不乏一些比如说大家碰到的一些这种糟心事儿、 嗯、 但是哎我觉得碰到事儿没关系啊、哎、有人给咱解决就行，是不是？ 对，就装修这件事，你还别说装修，就咱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就是不生病呢？可能有个头疼脑热，这都属于很正常，更别提更繁琐的这件事儿装修了。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你说一丁点问题都不出，基本上不可能。如果你要是在签约之初啊，你刚到这个装修公司，不管是导购还是这个销售，跟你说您放心，选了我们家给你装修不会出任何问题，那您扭头走吧，我谢谢他。不可能这件事儿。 对，装修这事儿吧，它其实不是百分百，就肯定不是完美主义的。 对对对， 啊，那肯定多多少少，就算您装过八次、9次、10次，它也会出现一些这种小问题。 对对， 对吧？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才能这个，我觉得才能督促。 促我们下一次再装次好呢。 所以就是过程当中咱别怕出问题， 对， 你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能帮你解决问题，那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呀。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我就不怕出问题，出问题一定要给我解决。所以 对， 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有售后的，而且能帮你把这些问题真真正正的，不管什么样的问题啊，上天入地的问题都能解决的都可以啊。 没错 啊，嗯，来吧，咱先说说这封信都说啥了。 咱先说其实 咱凡尔赛一下没关系，我跟你说、 行，那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啊，这封信呢它真的我是原文，我还不是就是 copy 过来的，它是我是原文整个截屏过来的。 对，我其实跟大家说今天我说拿稿子的，我说这稿子是个啥，这是一个白屏吗？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一个图片截过来的。 对，是一整个原文截屏过来的、因为如果熟悉全包园的听友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包园的一把手就是我们的蔡总有一个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他那公众号没有任何的广告推送、而且我敢给您打包票，完全都是他自己在一一处理一一回复。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包括产品的升级迭代呀，包括帮大家解决一些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呀。如果你说你们全包园不行，你们售后团队不行，找同主任都解决不了，没事儿，你搜全包园蔡萌这五个字儿，你搜到这个公众号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全包园蔡总了。 哎，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到全包园蔡萌公众号写给我们蔡总的一封信。 嗯， 我剪，因为稍微有点长，我剪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得嘞。 蔡总您好，我是咱全包园的客户，我姓冯，今年9月份签约，目前呢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他这个是发的时候是12月，然后呢经过这几个月的经历，我要表扬一下全包园，接下来请允许我凡尔赛一下啊。然后认识全包园呢是开车听收音机了解到的，正巧今年夏天呢小区里面收了两套房，介于早年间用其他的装修公司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前思后想，最终在9月中旬带着老婆孩子走进了全包园西三环店。首先接触到的是设计师张琛，第一印象很好，瘦高帅气的小伙子一枚。在交流需求和可行性方案上，张设计师表现出的专业性和诚恳的态度让我感受很好，能够准确地理解我和老婆一些近乎天马行空的设计想法，并转换成可实施、成本可控、我们还很喜欢的方案。同时张设计师会提示几乎所有潜在的预算外的因素，仅这一点就打消了我多年前和之前装修公司合作中产生的顾虑及阴影，明码实价有所增项都在开工前列明。所以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我暂时先读到这儿。所以说到这儿呢，就是想跟大家明确一点，就是你看我之所以说要感谢业主，就是因为他写得很客观，他虽然对全包园的这个服务团队是表示认可的，但是人家也说了，并不是说你全包园就一分钱增项都没有的。在我开工之前，你如果能把我所有的在装修过程当中所花费的所有钱在开工之前都给我列明了，让我心知肚明，但其实这个增项对我来说我是不反感的，就怕那种装修公司随着施工进程的推进，反正也箭在弦上，你不得不找我装了，那反正你是门外汉你不懂，我就可劲儿造吧，咱增项就比比皆是，咱就可劲儿来吧。所以就大家要是遇见了这样的整装公司或者是装修公司，一定消费体验感是非常差非常不好的。 嗯， 所以也跟大家算是一个小 tips 吧。 嗯， 就是您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虽然说全包园我们经常在广播里面经常能给您推荐，但是呢也希望您理性客观的来选择全包园，因为我是全包园的员工，我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我愿意分享给大家，但是也不代表说像我们的兄弟行业兄弟公司就没有闪光点，您也可以多多比较一下，全包园能带给您的是一站式一口价的整装服务，但是但凡涉及到整装它都会有一个整的范围，可能比如说一些您的个性化的增项 比如说一些我这儿要那个做个墙，那儿要打个柜子，或者这儿我要做个造型等等，这些有可能是在做整装产品组包的时候没办法标准化做到产品包里面去的，它可能是在整装款之外需要我们业主去额外去补的一部分钱。但您放心，这部分钱也会在开工前都给您明码标价说清楚了，而且这部分钱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补的钱是远远低于市面销售价的，都是全包员的进货价。 嗯，没错。其实啊，说到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超项，这是其实很人性的一些东西啊。因为毕竟可能我们做整个的套餐，你也不可能说我说哎，我做一个100平的套餐，比如说我做一个这个50平的套餐。 嗯， 那每种套餐每家户型都不一样，对吧？大家的需求也不一样。 对， 我们只能做一个相对的啊，比较就是合理化的，哎，大家可能都会用得到的， 对对 对 吧？但是如果有一些这种人性的东西，那可能确确实实可能需要点加钱，但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您能在之前把所有的事儿咱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的， 对啊吧？就只要没有一些什么隐性的这种消费，那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放心的，对吧？因为之前已经告诉您了，比如说您家这10万，然后呢需要这增加的东西可能需要2万，哎，那你自己心里有谱了，哎，我知道我12万能装完，是这意思， 对 吧？嗯，来看看大家啊，我们这边用户这个陈记还说说找装修要就找这个大公司，有信誉、有资质证书的才能可靠，省心省力啊。 嗯， 对。然后刚才圆圆不是说到那个又高又帅的事儿吗？然后咱们说这个，是对又高又帅表示不屑吗？你那个可 靠？我觉得我们设计师的颜值还都蛮在线的，真的 啊，真的吗？ 我自己这么觉得。 行吧，这就澄清一下啊。反正我觉得咱全包院有好多又高又帅的，包括还有很多就像圆圆这样的美女，所以特别养眼，真的是特别，我觉得我上节目也是一个特养眼的事儿。所以刚才咱放那个就是比较慵懒的这种音乐啊，我觉得这个两女生坐在这儿聊聊天，哎呀真的感觉还挺好的啊。 对呀，我觉得很放松。 好，来咱们继续啊。刚才其实我你在这封信当中其实我们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呢是关于这工期这事儿。 嗯嗯嗯， 哎呀说实话啊，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对工期真的要求可严格可严格了 啊。对对对对， 哎，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客户，有业主啊，我就说我这2月能够完事儿吗？ 得看您家房子多大，您要是一500平一大别墅，2月完不了。 那不行，我就要2月，你看怎么办吧。 这样吧，咱们把这个时间咱们可以倒推并且细分一下，比如说咱装修工种需要经历水电木瓦油，但这水电木瓦油仅仅是施工阶段就得需要这5个工种轮流作业，但是在前期呢还得需要您跟设计师来沟通方案，方案沟通完了之后你还得按照这个设计方案去选材料，这段时间啊能有3周把这些工作都完成都算快的了，您想3周就将近1个月时间就没有了，您再留1个月零1周施工不太可能。 那这样我给你2个月施工时间，提前的这个量呢咱们可以提前打好这个招呼，对不对？ 嗯， 提前去商量啊。 嗯， 那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解决？ 这样吧，如果说您真的不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大 house， 比如说咱就是一个80-90平的一个2居室，我觉得2个月咱得按工作日算啊，60到70个工作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吧，因为很多业主一听我说但是就觉得哦你在强词夺理，其实真不是，就你比如说像不是现在应该说是前年了，前年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些小区是禁止施工的，它整个小区都封了，像这种不可抗力因素其实就没办法按照正常的施工节奏来一步步的进行了，那个时候封了小区就大家都属于半停止状态，就半隔离状态，没办法进行施工，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是要单独考虑在外的。 嗯， 能给您保证的是，如果您是正常的2居室，比如说80-90平米，60到70个工作日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哎，我觉得我实在装不下去这种就是特别特别那个刁难人的人， 特别事儿的。 对，我实在装不下去了。最主要其实啊，我真的是觉得从我心里我就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把这个工期啊就看得那么的重 啊。对， 因为很多东西他们还是慢工出细活嘛，对吧？ 对， 你老想让人家赶，人家给你赶完了到时候东西不好这怎么办呀，是不是？ 对。 嗯， 我之前因为在展厅我也会经常跟业主聊天嘛，就我之前赶上过， 他们家他去年的十月份结婚，他六月份才开始做装修计划，就真的特别特别赶，到最后就把我们赶得到就不行啊，不行啊，我结婚了，我没有，我没地儿住。我说你为什么不开春，你三四月份你就开始动呢？他说那个时候我在什么订酒席啊什么的，我没想到这块。我说装修你酒席今儿订完了，你可能就一次性消费两天，你可能就从那个酒店走了，但装修你要给我们的施工留下来大概要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今儿订完你想明儿住那也不太可能。所以也建议大家，有些装修工序啊它是不能省的，这个时间要，你就比如说我们做那个避水试验， 嗯， 它要封闭48小时，这48小时里面你的这个卫生间空间任何施工都不能进行。但你如果不做这个避水试验的话，那等到你入住之后，如果真的发生漏水情况了，你整个卫生间得重新起了重新装，您损失更大。 嗯，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还真不是说慢工出细活这么一档子事儿，是在有些工序是完全不能省略的。 对， 不如咱们比如说啊，你看我在今年也有装修计划，我打算9月份住，我现在就开始做计划了。 嗯， 就所以也建议大家，您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的倒推的工作，您最少留出来5到6个月的时间，从您做计划到您入住，我觉得这个时间规划是合理的。咱不能说就留3月，然后我那个你那设计方案我沟通1个月，选材料2礼拜，这就1个半月出去了，你再留1个半月施工，就说咱放味儿，你不还得放半个多月了吗？所以尽量大家咱们能提前就提早做计划，别把工都压到施工那儿。 是的，而且你还得看季节，因为有些季节比如像一些冬天，那可能它墙面可能干的没有那么快， 嗯， 对吧？它可能你真的需要，因为有些干透这事儿很重要啊，要不然它里边会出现什么这种发霉呀，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对， 所以就是说冬天的时候，那可能相对比如说以前比如像夏天啊， 嗯， 可能也许2天3天就好的事儿，那可能冬天我可能真得1周的时间，就这个意思啊。 对对，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也要计算进去。 对 啊，嗯，所以工期呢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去催哈，然后把自己时间呢包括给施工的人也留着富裕一点啊。 就是他其实我觉得施工队伍应该比您更着急完工， 嗯，他得接活儿的是吧？ 对呀，啊，他您家这个 over 就施工完不成，他竣工不了，他下一个活儿他没法接呀。 嗯，没错没错啊。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住在876的聊天室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特想大家跟我们说说您遇到的，或者说您觉得就是装修中遇到的一些这种糟心事儿啊， 嗯， 然后呢看看我们的全包员看看怎么给大家来解决。 好的， 是不是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刚才在我们的这封信当中，一个说到了一个工期的事情，还有一说到了一个设计师， 嗯， 对吧？ 对， 因为刚才我看到这个信当中，就是这位朋友好像对设计师特别的满意啊，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善于表达，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可能我就想要一个比如欧式的，我想要一个日式的，或者我就说我想要一个清新明快的， 嗯， 对吧？就是他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就做甩手大掌柜了啊。对， 嗯，对，因为大家觉得我既然选了你们全包公司了，你们整装公司了，那我就跟你提要求就好了。 对呀， 啊，然后你最后呈现出来一个我想要的家的样子就 OK 了。这么想当然也没错，但是前提是您一定要充分的把您的一些需求都跟设计师都说出来，您说完了之后他给您出方案，他方案一旦定了，接下来所有的施工，不管是硬装啊、水电改水改电呀，还是软装啊、家具部分，全部按照这个设计图来严格执行了。当然了，中途也不是不给您留这个修改的余地，但是那个再修改就有可能是额外在整装款之外要补钱的部分了哦。 嗯， 所以这个咱也跟您说在前头。 对，所以就是提前把这个设计做好，那在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再把我们一些这个想跟设计师沟通的，包括你自己以前可能没有什么具象化的，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您可以通过一些图片，哦，我觉得这是特好的方法。 图片不用，全包园这么多样板间 啊，对，也是，我都不用自己去找，真的是，以前的我们还都自己去找图片，找完图片以后呢，然后哎让设计师看见，我就想要这些样子啊，然后你从中给，嗯，就能看见我之间喜欢什么样子的。既然全包院有那么多的样板间，咱就去一个一个溜呗，对吧？当然可能溜不过来。 对对，因为现在着实有点多， 有点多， 而且三个店的样板间都不重样。 我跟你说，这样是最好的。 啊， 像我这种就是爱看样板间，我跟你说， 是吗？ 我宁肯拿出一周的时间，我去看样板间，我要给他看过来，然后我把每个样板间里我喜欢的东西挑出来。嗯，我要这个，嗯，我要那个。 也行也行 是吧？ 因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业主说，我喜欢这个样板间的这一块，我喜欢那个样板间的那块，我喜欢这个样板间的颜色，我喜欢那个样板间的家具，能不能混搭呀？没问题，但是您前提是你要跟设计师充分沟通。还有一点就是经常跟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你记得啊，你去之前要先打400-606-8866，打通这个电话先占优惠，然后呢预约到店。为什么强调这个预约呢？真不是说跟大家这作秀啊噱头，真不是。因为你如果说你自己到店面，首先跟节目当中你能占到的优惠力度是肯定不一样的，这是一。二就是你如果说你提前跟我们的这个接线员的客服代表说一下您的一些诉求，您的一些这个房子的属性，他会按照您的这个特点直接在内部给您分配一个做过您家类似案例的一个设计师，这样会更有针对性带着您去逛全包园。如果说您直接到店了，那可能就随机分配设计师了，这设计师未必就是真的，可能您家比如说我是一个小户型，很有可能给您分配一个大宅设计师，他有点不对等，没操盘过类似的案例，可能就真的是鸡同鸭讲了。 还真是，因为有的时候不同的这种设计师，他可能擅长的也不一样。 对对对。 再一个呢，就比如说大户型和小户型，他可能每个的需求也是不一样 的。是 的。啊，然后这样的话，如果比如说小户型做的比较多，他就知道小户型他有一些可能大家是急需解决问题的是什么。对吧？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哎，说到这个咱的这个优惠了啊，就在那儿再说两句呗，对吧？对吧？我觉得这是说到这儿了，咱还不说一下？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2022年第一次来我们住在八七六节目，而且呢，又第一次跟高燕老师合作， 那么正式的，干嘛那么 正式的？怎么好官方 了？还弄个起个范儿，你说人家。 所以呢，今天优惠啊，大家放心，肯定有，而且今天的优惠力度。就这件东西吧，已经消失了有一段时间了。 哦， 因为 哎，我都挺好奇的。 是一个，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是一个嵌入式的洗碗机。 哦，嵌入洗，哎，这个很实用哎。 对， 真的很实用啊。 对，它还不是那种就是放在放在橱柜上边的，是嵌到橱柜里头的。 嗯， 所以您要在施工过程啊，不是要在施工之前就让设计师给您做到设计方案当中去。这个嵌入式的洗碗机，它市面销售价就要10000+了。 嗯，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从去年的11月底就过了双十一，就再没免费送过这个嵌入式的洗碗机。因为它成本确实有点高， 高， 对，所以今天啊，这个是免费送给您的啊，不是说您打一电话就可能就要免费领走一个这个洗碗机走，是在您未来如果有装修房子的计划的话，如果说您全包园能很荣幸的帮您做这个全房装修，那么您今天400-606-8866打通这个电话，在您未来做装修计划的时候，全包园就能免费送您一个嵌入式的洗碗机。 哎，大家赶紧打电话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嵌入洗碗机我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家电方面的达人嘛，所以就是家里各种东西都有。 啊， 但这种嵌入式，首先一它比较的省地儿， 对对对， 就是它是，而且会把你整个这个厨房弄得很干净整洁， 是的， 对吧？然后而你这个是上开的还是侧拉的那种？ 上开的那种， 上开那种， 对， 哎，这种上开确实少，这以前现在很多都是那种 侧拉的 那种，对， 那你多挡腿呀？ 对，所以我说嘛，就是这种。可能相对，而且你把它关上以后，上面你其实你还是可以继续，比如你操作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对，没错。 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多少？ 400-606-8866。大家记得啊，拨通这个电话，您在我们节目的就是15点之前，就14点到15点这一个小时，大家拨通了这个电话，您就先报上名。那么未来一年给您留一年的时间，您可以去三方比价，你觉得全包园合适你再回来找全包园来签约，你觉得不合适我觉得咱应该也没啥损失，现在电话打电话2分钱 用吗？ 对啊，我没概念，因为我是包月的嘛。 对，大家都包月现在 是吧？ 是。 然后或者说因为有的业主说我家已经有洗碗机了，或者我已经买完洗碗机了，没事儿，我觉得我今天想到这儿了，我可以给您做一个二选一，您要么要这个嵌入式的洗碗机，要么我把您家的床垫给您配满了，双卧室的床垫，碎宝品牌的，市面销售价7980。 嗯，

来，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高燕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我们这个季节，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装修的方式哈，也就是我们的全包圆装修方式。这都上升到了生活方式了，我跟你说啊。 大家好，我是圆圆。 对对对，这是我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部的傅圆圆。 是的，大家下午好。 是的，然后很多朋友都知道你啊，而且呢都是老朋友了嘛。 对对对， 就是很多朋友还说的，说这新年不送礼物吗？然后刚才我们俩还聊呢，说这个大家不能离太近，对不对？我们得隔一段时间送一次。 对，我想问年前送的应该您都已经收到了吧，快递到您家了。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们会我会接不断的这个给大家答题互动送礼的，但是现在库房空了。 因为之前把这礼物都送出去了， 对，够点准备的时间啊。 好嘞，刚才呢我们其实通过一封信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啊，就是关于这个信中大家所提到的，你比如说像到工期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还有像我们的设计师，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了一些这种建议啊，希望大家把时间留得稍微的富裕一点哈。当然也有朋友说我们最怕的就是那个磨洋工哈，拖拉机式的那种服务啊，就是按说啊一般情况下，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施工方嘛其实他不愿意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他节省时间，他不能接下一户嘛，对不对？ 他为啥呢？他为啥要在这磨着呢？图啥呀？ 对，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这个哈。当然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工序方面可能安排的不是那么合理，那有可能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今天他歇着，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之前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沟通啊设计啊就没做好 啊。对， 对吧？ 就怎么说呢，就是统筹，就是怎么说，统筹来进行我们施工工期的规划，这件事儿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就像比如说刚才上半场我说了，刚刚好在做避水试验那两天没施工，刚刚好这两天业主有空，我拧开门进去看看吧，大发雷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干活？就这个时候干不了活。 对， 所以也请大家理解。 对，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的之前全包圆会跟大家说清楚，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对吧？然后哪一周我们可能，哎，我们要什么要进场啦，然后什么东西我们可能这两天不能干活，我们要做避水实验。 对、 啊、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期限给到大家。 对，这个啊，大家现在我们今年就是全包圆已经升级到第 20.0 的时代了嘛，这个时代其实更加的智能化了。我们不仅有一个纸质版的一个工程管理手册，里面就所有特别厚的一本，那里面所有的施工的节点呀，包括什么工序呀，包括到什么节点了该验收了，然后需要您签字，这些在那里面都列得特别明细。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您拿到手的一个纸质版，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小程序，它是一个蜂巢的一个工程管家，这里面您不仅可以看到您家，而且您还可以看到今天该什么，它那个时间轴画得特别明细，到哪天了现场什么样的给你画得特别明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跑工地。而且在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一项增值服务，就是大家在施工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上传的那些都只是照片，你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平面，我们今年又增加了在您家的工地安装360度的摄像头。这摄像头它是智能的啊，它直接联网的，您可以拿手机就直接看到您家，无死角就看到你们家施工状况了。那么很多业主就说，哎呀，你还蹭我们家网，我就请问您，您家还没装完修了，哪有网？所以我们这摄像头是自带这个双卡双待，自带网卡的，就是跟不用不占您的流量。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全包圆全新推出，送给我们这个业主朋友的一个增值服务吧，就是一个360度的工地智能摄像头。您记得啊，如果你要是想详询，或者说你想先抢一个我们节目的大优惠，先打400-606-8866。之所以我反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你要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业主，不管是到店去要节目同款优惠也好，还是过了节目直播时段再打电话要节目同款优惠也好，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业主说，干嘛，我这来了你们还不给吗？我来给你们那个送钱你们不要吗？就是我特别想您能选全包圆给您做装修服务，但是节目里面的优惠由于力度过大，真的不是任何时间您到达店面或者任何时间打电话都有同款的。就比如说动辄一个15000的床垫，两个就是加一块15000的床垫，然后一个10000多块钱的一个嵌入式洗碗机，这个在店面都明码标价标出来的，你如果想要你只能是单独花钱去买，你说白送 就如果就是怎么说呢，我应该怎么说呢，他但凡是做企业呀，谁也不能奔着赔本去嘛，不是，所以这些他就是真的真的只是限定我们节目时段大家拨通400-606-8866镇上优惠的听友朋友们，你如果未来装修，这些才能免费送给您。也请大家，因为到店面投诉我的人就太多了，就经常说听见你们圆圆送礼了，为什么我来不给我，结果我们一查我们的客户系统，没有您的信息呀，没有您的这个优惠呀，客户就体验感特别不好。所以我真的就是这件事儿，我已经不想再强调了，我在节目里面强调了 N 多次了，但现在依然有业主到店面去投诉我，我也请大家理解一下啊。如果说哪个装修公司他不计成本了来就为了签下您这单的话，那你放心，他后续施工过程当中一定以别的形式把他前期签约时候送您的东西给您找补回来。 没错，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对， 是吧？ 对，所以我们也不得，我们后期不会再找补啊，但前期送的这个就只限我们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你到了3:01。真的对不起，你再要这个两个任何一样真的不能白给。 没错，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其实打个电话不费事儿嘛。 对， 就在这时间，我们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个节目时间段，要不然圆圆干嘛非得大老远过来上节目，是不是？ 对呀、啊， 这不是给大家送优惠来了吗？送福利来了吗？ 是的。 然后大家打个电话很方便哈，这个400-606-8866，对不对？ 对 啊，你看我一遍就记住了。这电话还挺好记啊。然后大家记得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今天呢所有的只要是打过电话的，当然如果您一定要是在我们全包邮装修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就能送到您这个嵌入式的那个洗碗机，或者是把您家里的那个就是床给您配了。哎，但是如果比如说人家不是两居呢，人家要个三居，您那床垫这咋整啊？ 三居那就送仨呗，那就看您家是几张床了嘛。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是您家这个有床的需求。 但一般我们接手的这个案子最多的都是三居，其中有一间改成衣帽间， 对， 基本上都是这么规划的。 对，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 只要是您这个家里有这个需要啊，我们给您配齐了，就这个床垫， 对， 对吧？ 没错。 啊、那但只限在我们今天这个下午三点之前， 对 吧？对， 也请大家理解啊，我不想再接投诉了。 好，那我们刚才这封信当中，其实还说到了这个施工的一些事情哈、 啊， 对吧？ 对，看他是怎么说施工的啊。这就是信的下半段了，他刚才是感谢了我们的设计师，下半段他是这么说的，其次我想感谢崔工长，他对工程的把控能力很强，周二入场，周六水电改造就完成了，他能主动掌控的水电油木项目进度抠得很紧，没有一天耽误，从进场到水电油木完工只用了3周时间。我也是做产品的，深知要达到这种效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崔工好厉害。在与客户沟通能力上，崔工长也是我接触过工长里的佼佼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图，也能完全体会客户的诉求，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大局观，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得失斤斤计较。给崔工点赞。 嗯， 就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得失斤斤计较，就是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些可能是突发性的因素，你要是找了一个比如说就是街边的一个小门脸，或者说一个没有品牌的一个小公司一个队伍，他真的是计件制的，我跟你多干一点活我都得在钱上着急。但其实在全包圆装修就这点好，我所有的这个要收费的项目啊，在这个之前签合同的时候，什么节点交什么钱，什么节点交什么钱，你只要按照这个节点去交钱就 OK 了。现场不跟材料商、不跟供货商、不跟工长、不跟设计师过一分钱的费用，这点是特别好的。所以可能现场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工长哦能帮忙就帮了，我也不额外收您钱了。他就算就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长监管力度非常大，他如果现场收钱，客户投诉过来，这工长就会失业的。 对，所以也就是说啊，其实大家这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哈。 是的。 哎，当然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其实选工长很重要，因为给您家干活的是工长嘛，对吧？ 嗯。 那如果我们在之前比如说哎这个设计师我很喜欢，或者说我接触了一些设计师，但是我没有接触到给我施工的人，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活动啊，但是这活动就只是现在，因为现在是年前嘛，对装修业来说是全年最淡的一个季节，因为真的没有人年前装修，所以 年前我们不仅有反季让利的活动，就比如说今天又送床垫又有那个洗碗机这么一个反季让利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可以让大家亲点金牌公章。 嗯， 你要是到了三月份开春，工长能有时间给您个，就是那个时候都得排队开工，你就甭说亲点工长了，而且还是金牌工长。我们每个月会做工长点赞数的大排名，每月上榜的只有前三十名工长，您可以在前三，就是口碑 top 三十的工长里面，您选让我点谁来给我们家做施工服务。但是真的过完年之后大家都集中开工，那个时候不可能给您一个自选工长的这么一个余地。其实也不是说这活动就没有了，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工，都集中开工，工长真的没有时间。 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享受亲点金牌工长这个特殊的礼遇的话，也记得拨通400-606-8866跟坐席报备一下，我是住在876来的，坐席就秒懂了。而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优惠都能一次性叠加到您的名下。还有一点就是啊，大家有时候对于整的这个概念大家理解不太一样，其实装修这件事儿，它只到硬装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到硬装呢，其实就是水电木瓦油，然后橱柜洁具，然后卫浴，包括墙砖地板都安装完了，那我们的硬装就结束了。但其实全包园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整装是包含了全房的家具，包含了全房的灯具，还有全房的窗帘在内的这样的整装服务。你听上去，哎呀，你包的这么多，包的这么全，你价格肯定也会更高，但其实并没有。用我自己的话说，我经常就形容，我说这不就等于我花了一个硬装的钱，等于这些家具啊窗帘就跟白给的没什么区别。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90平米，因为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两居室也就是80-90平嘛，90平米的两居室差不多新房的话12万就能都装下来。而且这个12万呢是包含了全房进口纯实木家具的12万，包括灯窗帘都给您配齐了。所以就是我经常会跟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性价比不可能，你这是报价，你最终的这个决算价一定不是这个价格。但我可以跟大家打包票，因为2022年全包园已经进入到第20.0的时代了，全包园能包的更多更全。之前的你比如说一些异形的吊顶是要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年也都可以包含在这个整装套餐包价格之内了，不用您额外补钱。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这个事儿啊，它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您比出来的。所以您在打通了400-606-8866之后，您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占优惠，做这一个动作就 OK 了。然后呢，反正年前我也不建议您这会儿开工了，占优惠之后，您去用年前这段时间，您可以多多比较一下。你比完了，你就知道全包园的性价比有多高。因为我真的对北京装修市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能包含全包园同款品质、同款风格的家具的整装公司没有。 嗯，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会有一些纠结哈，就觉得说，哎，确确实实这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呢里边东西包含的又这么多，那但里边呢给我用的东西是不是好的呀？会不会出现这种不环保啊，或者是给我弄一些什么爆花板啊之类的东西呢？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因为我天津人嘛，我们天津也有全包园嘛，我天津的叔叔家我奶奶家都是在全包园装的，都已经竣工，他们都已经住进去了。然后我自己今年要装北京的房子，就是我自己也打算选全包园。但是我就再说一个掏心窝子的话，你别看我是全包园的员工，每次能给大家带这么多的礼包，我自己如果不找一个朋友在节目直播时段 你也打电话来打电话， 对，打这个400-606-8866，我也享受不到同款的优惠。就你比如说，我看上了我们的全包园的一个样板间叫潘多拉，他要在整装款之外额外多补48500的差价。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具14件套家具配齐了之后，它是有价差的，它属于我们那个升级区的那个家具了。所以这个区域的家具你但凡要选择都会在整装款之外多补钱。我看了那个之后我还 调调调，我去问蔡总，我说领导，我说那个咱员工还用补这个价格吗？为什么不补？你是等着公司排本吗？我白送你多好呢。我说哦行。后来我就跟我一朋友说，我说你赶节目直播时段，你替我打一个电话 400-606-8866， 这样优惠留你的名字就行了，别说是我。所以这一个电话真的还挺重要的，真的是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您打一电话真的没有几分钱的费用，但您能赚到的装修优惠，等你装修的时候你就能比出来了，哎呦这一电话真值。所以 400-606-8866 千万记好了。 嗯，没错没错，大家赶紧打电话啊，趁着我们还有个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啊， 是的， 然后大家赶紧把这优惠先占上，其实打个电话也不费事儿，对不对？ 对 啊。然后我们这边呢，这个1135还说某某这个装饰哈，说之前也是做这个，就听了他们的这个介绍哈，就去了，结果拖延工期呀，从4月份开始装修到9月份才交工，说现在才几个月，楼板接缝都裂了，卫生间的地砖洗澡水一冲就空了，说问题可多了，装修过程就更别说了，各种的糊弄啊，然后工长还极不负责任啊，就是现在可能这些确确实实存在这些现象的。 对，就是其实吧，装修这个事儿，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了，就说有可能您大面上的事儿您可能觉得哎真不错，但是那些比如说水电改造这些，它相当于我们人的骨头架子， 嗯， 你是看不见的， 隐蔽工程嘛。 对，隐蔽工程。所以考虑到这儿，熊猫园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隐蔽工程的10年质保， 嗯， 就是只要您家是熊猫园给您提供的整装服务的话，你在10年之内就基本上可以无缝对接到你下一次装修 了。还真是10年差不多了。 对，这10年之内你们家隐蔽工程哪儿出现问题了，你同样一个电话打给熊猫园，我们会就近派一个您最近的一个维修师傅上门给您进行维修服务，不收一分钱。 嗯， 所以这个就是是不是就又给您吃一颗定心丸了呢？ 对， 对吧？ 所以刚才我最早就说，我说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不怕出问题， 对对对， 因为你没出问题的，这不可能， 是的， 没有100%就能够完美主义的哈。 对， 但是如果出了问题，有人帮您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贴心的事儿。 而且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个装修人妖魔化， 嗯， 就觉得就是你怎么说呢？你是专业干这个的，你端的就这碗饭，你必须给我服务好。但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呀，每周都有查工地的任务，就是去抽查工地，事先不跟任何的工长跟管家打招呼，就抽查，所以就这样才能就是抽查你这工地，如果不合格，直接罚钱，狠罚一整个施工队伍。所以我们的工地一定要保证在施的工地，第一你要好看，第二你的活干的要漂亮，第三你所有的工作的流程跟时间点你要完全标准化，才能不被罚。但是我每次去查工地的时候，我的身上、裤子上、鞋上一层的土，你想，我只是去那儿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吧，都一层土。我们的工人师傅要在里面干活2-3个月呀，他们也都是人， 嗯， 他们也都是血肉之躯。大家，你想这大冬天的，他们在那儿给您干活，大家也互相理解一下，是人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纰漏，您也没有必要说。就是怎么说呢，指着人家就骂的不行了，咱们出现纰漏咱们来解决就 OK 了。 对， 我们反正我作为业主，我最担心的是出了问题你互相推搡，你、 嗯、 然后你给我解决， 这个、 不行、 嗯、 但你有一个承担的态度，这个我就踏实了。 嗯，没错，你只要是态度好，然后说哎我把您解决了，我觉得就可以啦。 是的呀， 是吧？ 是的呀、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说找到一个有品质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就很重要很重要啊。 对， 嗯，然后呢，刚才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就说到可能关于这种工期的一些事情，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尽量的还是在这个您打出来大概半年的时间嘛，我觉得， 嗯， 是吧、 嗯、 这样的话前期的一些沟通也好，包括你设计师给你设计，你不是还得改改的吗？你不说一次就行的呀。 对对对，真的是， 对吧？然后你再加上装修，像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会把这个时间更长一些，我放味儿，我估计都得放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哎，高、嗯、二老师，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个法宝 啊，有一法宝说， 是我这个也是针对节目听友打电话才能专享的，就是那个金钻负离子的墙面漆、 嗯。哎呀，真好。你看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对，因为它是能持续释放负氧离子的，负氧离子这个东西它就能，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因为我到达厂家我去看了，它用这个负氧离子这个漆